大派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都要跟你听到一些比较特别或者说比较少见的翻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彭羚，也许很少有朋友注意过彭羚在2000年初带来的一张专辑叫做《给我爱过的男孩们》，那张专辑当中全部都翻唱的是男歌手的作品，其中有一首是张学友大热门的经典之作情书。 你受了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让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连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比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念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对于翻唱这件事呢，每一个歌手的处理手法不一样，有些人希望能够更加接近于原唱者，而有些人希望能够颠覆原唱者，另外一些人呢希望能够保持自我的本色，比如说彭羚，他把每一首歌都唱得那么云淡风轻，而周华健呢也运用了自己的花腔，在接下来的这首我们听过太多版本的《哭砂》当中。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

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18:00。